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最近网络上有一条新闻很火，就是复仇者联盟3的预告片发布了。因为我是一个强迫症，我不喜欢看预告片，总觉得看完看不到正片，然后心里会抓抓的，所以我只看到了很多人在刷复联三有多虐，然后希望导演手下留情之类的。所以我最近的心愿是能在下半年看到复联三的时候可以不要太虐吧，而且我很自私的希望我喜欢的人物都不要死。 Here we go。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18:00和您不见不散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这样的话，每说一遍少一遍，所以我其实内心也是还蛮感慨的。这是挑战新歌声的倒数第二期节目，所以想要利用这样一个特殊的机会，来专门给大家再次推荐一下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外挂主持人。让我们来欢迎一下赵硕。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硕。 是啊，其实赵硕每一次的时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的时候，都是主持人的身份坐在我的边上。今天。直接已经是嫁到表演区了， 是已经迫不及待了。 对，其实如果没有长期每一期都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可能没有发现赵硕其实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身份。你自己跟大家介绍一下 吧。我也是一个独立的音乐人了。 对，很火的，而在某音乐平台上粉丝也是很多的，歌曲都是999加呢。 谦虚谦虚，还好。 所以一开始呢，还是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当中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视频直播当中看到永远在热门上的活力982了。今天已经看到了很多的新老朋友，丫丫加芳姐，还有文文、君来阁、一言不合等等，都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当中。希望大家今天可以持续的为赵硕打 call， 当然实力非常棒。 谢谢。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叫做你不知道的挑战新歌声的外挂主持人也是实力唱将。其实赵硕有一首歌之前在网上非常红，而且就是备受大家的关注，那首歌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那个是发的比较早一首歌，叫《忆他》。对， 忆他哈， 回忆的忆，然后女字旁的他。对， 行，那肯定是有故事的歌哈。那我们要不要一开始先声夺人板块来先带来这一首歌呢？我今天可以点歌吗？我先发送。 当然可以。 那我就先点这一首吧。 好嘞， 这首让大家最熟知你是你的代表作品，进入先声夺人，有请赵硕。 我只想唱歌给你。我把我唱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要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外挂主持人，其实是隐藏的实力唱将赵硕，要带来他自己最受大家欢迎到目前为止哈，就是让大家关注到你的一首作品。 对， 那现在呢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就位了这首《忆他》，我们还是先来听听歌吧。抱着吉他弹唱的男生特别的有魅力，时间交给你。 好，那我开始了。 我牵起他的手，他腼腆的低下头告诉我只是朋友，或许是我太着急，是我太不成熟，形影不离，喋喋不休。你说爱并不是占有，从此不再回头。爱若是选错一个人，心要承受何种痛。阳光划过晴空，你的笑容烙在我心中。你知道我曾爱过他，念过他，忘记他没有办法，怎么放也放不下。他不会明白我的他，爱的他有多痛有多沙哑，成为我心头的伤疤。或许你也会爱上他，陪着他走过风雨和年华，尝尽那酸甜苦辣。最后我只能丢下他，祝福他和寂寞说一说话，回忆那最美好的他。多年后同一个街口，他牵起我的手，他面 天的低下头告诉我爱过很久，或许是我太着急，是我太不温柔，面无表情闹闹不休。我说爱并不能强求，只为等你回头。爱若是选错一个人，心要承受何种痛。阳光划过晴空，你的笑容还在我心中。你知道我还爱着他，念着他，忘记他没有办法，怎么放也放不下。他不会明白我的他，爱的他有多痛有多傻呀，成为我眼中的泪花。过去你也曾爱过他，陪着他走过风雨和年华，尝尽了酸甜苦辣。最后我还在等待他，守护他，和孤独一起写下唱出那最完美的他。最后我还在等待他，守护他，和孤独一起写下唱出那最完美的他。 我是第一次现场听你这一首歌曲，不知道该怎么样形容此刻的心情。在我们活力九八二的直播平台上，丫丫家芳姐说这首歌不嗨，但是这首歌就唱出了一种特别心痛的感觉哈。因为其实照说之前的时候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最早的时候那期的时候不是我在主持，但是呢我们组里面的其他的小朋友就跟我说，静宇你一定要去听他，他真的唱得特别的好。那后来因为坐在旁边是就是我的搭档的身份，我不好老 cue 你唱歌，现在就是静静的看着你在荧幕当中低吟浅唱，感觉非常的不一样，好像从来都不曾认识过你一样， 换了一个自己是吗？ 想要做小迷妹给你疯狂打 call 了。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活力九八二的平台当中给赵叔送来了礼物， 谢谢大家。 这首一他是2013年的时候在网上自己发布了，当时还挺火的，所以就特别想问问你，就是一开始可能就是只是自己喜欢弹喜欢唱，后来发到网上之后这么多人支持你，哎，感受有什么变化？ 其实一开始发这首歌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让那一个人听到。 那他听到了吗？ 他后来听到了。 有专门发给他吗？ 专门发给他了。对。 收到的回应是怎样的？ 就是你知道怎么讲，就是感动是不是心动，对不对？所以他很感动，但是没有心动啊。 啊，但是永远想起来，包括你知道，就是可能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再跟自己的孙子说，你知道奶奶年轻的时候还有人为我写过一首歌，然后把这首歌再放给他听，或者这首歌之后再变得大火了以后，哇，对自己来讲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是是是。 因为之前的时候，陶喆有一首歌曲叫《Melody》，是写给自己的前女友的。到后来呢，那个女生每次在台湾参加各种各样综艺节目的时候，都会提起这首歌的一些缘由，很引以为傲。虽然那个女孩子之后也嫁作他人妇，但是其实歌曲其实代表了一段的美丽回忆啊。 是的。 但是呢，自从我知道了我身边的搭档是一个创作人的身份之后呢，我也好奇心大发，去网易云上搜索了创作人赵树，然后听了他的很多歌，我发现你的歌都好悲啊，就没有比较欢快的歌。 其实有啊，还是有的。 比如嘞？ 我可以给大家唱一个自我介绍啊。 哎，有自我介绍是吗？ 对，自我介绍。 正好来自我介绍一波吧。 Okay. 欢迎大家听到这个自我介绍的同时哈，可以一波小礼物走起来支持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我们的外挂主持人实力唱将赵树。 好的，我开始了。 可以。 心情好，音乐代替问号。下面开始我的自我介绍，我叫赵硕，来自山东半岛，大学班里个头最高。如果你也拥有音乐细胞，请跟我来一起逍遥。我的爱好真的多到爆，爱唱爱跳 I beautiful。我对这个世界还有许多不懂，爱与被爱经常让我有些头痛，但是请你明白我对你的心动。常青藤下成长了一束花丛，坚持梦想让你我走向成功，请你相信赵硕与众不同。 非常的与众不同，我觉得这首歌很好玩。现有的词还是现有的曲啊？ 其实都是词曲一起来的，就是想到一个旋律，然后大点 词，你就直接能把词儿哼出来吗？ 对。 哇，那你平常是怎么就手机不离手？如果脑袋里面一有旋律的话，立马就直接连词带曲的哼出来？那你创作一首歌也太快了吧？ 对，我最快的一首歌15分钟， 全写完词曲， 词曲然后加录，15分钟搞定。 哇，原来。啊、哦，有才华的人就我就不羡慕了，也不嫉妒，就只要默默崇拜就好了。 对， 那在我们的这个平台活力酒吧当中也有点歌，如果呢现在有赵硕的听众啊，还有我们的小粉丝到了的话，你可以开放点歌。今天因为也是我们挑战新歌声倒数第二期节目了，那外挂主持人实力回馈，今天直接是抱着吉他来的。 是啊，就一直就给采访很多其他的那个嘉宾嘛，我就很痒，心里很痒痒， 就很痒痒。 今天就自己来了， 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外挂主持人很厉害。的话，这嘉宾也很有压力，而且每次其实当有些嘉宾可能现场发挥不是很好的时候，我都会很避免的去问你，因为我怕你不太好说，就直接觉得哎，还不如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也不会哦，其实大家每个人的那个风格呀，包括他的唱法呀，其实还有自己的那个特点的啊，所以没关系。而且很多来咱们节目的，其实之前都是一些大学生嘛，我觉得他们还比较年轻啊，而且还是有进步的空间的，所以给这些后辈们啊一些宽容。对， 哎呀，忽然话说的那么老气，但其实也刚刚从大学校门走出来，才不到一年的时间，对，一年多一点点。 对对对， 其实之前也是从校园歌手成长起来的， 是， 包括来做客我们挑战新歌声，其实也是有个特殊的契机。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吧，什么样的契机来到酒吧二做主持人 啊？其实最早我当时是在蜗牛的家开了我的第四次专场，然后呢，当时现场呢就是有我的很多好朋友就去听嘛，哎，他们当时是有一个资源，就说北京电台这边也在招这个节目的嘉宾， 对。 问我要不要试一试，我说好啊，那我就过来试一下吧。然后结果就第一次来了这个节目，我记得是9月份还是10月份的时候啊？ 9月份应该。 9月份的时候，对。然后来了之后，就看这个节目的整个的氛围啊，包括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方式啊，又弹又唱，而且很少就是在以往这种电台当中有这种可以现场弹唱的这种模式吧？ 对，而且我们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哦。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哎，也算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然后我也愿意去体验去尝试。然后当时就跟主持人申请了一下，说我能不能加入咱们。团队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呢就同意了，然后就试播、哎、然后就成为了我们其中的一员、 啊、非常的荣幸， 其实也是自己非常的有实力，因为可能今天我们介绍大家说赵硕是一个唱作人的身份、但其实没有介绍给大家的是赵硕是中央戏剧学院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科班毕业出身， 对， 而且还做过专业的电台 DJ， 做的也是音乐节目， 没错没错 啊。那后来为什么放弃了？我觉得我这工作挺好的呀，你怎么这么看不上呢？ 其实不是看不上啊，就是音乐电台是我一直一个梦想，然后我当时是去了南京啊，在那边发展，结果还是觉得北京更适合我，有很多的资源啊，包括当时有一段感情也在北京这边，所以说不能走啊，所以就选择了回来，对，就放弃了那边的那个工作。其实很可惜，在我看来，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那种电台 DJ 的感觉的，对。 对，但其实来到挑战新歌声，来到北京青年广播，也是又重新做回了自己 DJ 的这个身份。 是的， 虽然说不像当时的时候每天就要去上节目，我跟赵硕是每个礼拜搭档一次，而且赵硕会邀请自己很多的音乐人朋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擦出了很多的火花。刚刚有 ZHH 在活力酒吧的平台当中撩了你一下， 哎呦 哪首歌唱到心坎里了？撩了一下， 撩我撩得动吗？我很重的， 主要是很高。刚刚有在那首自我介绍当中也提到了，在班里个头最高哈， 没错没错， 很欢快的旋律，大家也都非常喜欢。那包括在节目当中呢，赵硕其实也邀请了自己很多的音乐人朋友， 对， 所以接下来要问你的是，你觉得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期节目？ 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都蛮深刻的啊， 就是自己演唱的那一期节目。 当然不是，其他因为我觉得我邀请来的这些音乐人都真的是非常优秀。 对， 但是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应该跟静瑜一样是那个刘汉文那一期吧。 啊，对， 上一期对联合大学的林俊杰。 联合大学林俊杰姐，你知道我这两天我的手机就是单曲循环的就是《西界》 哦， 因为他唱了林俊杰的《西界》，所以我完全停不下来，但我还是觉得汉文的要更好听一些。 没错没错， 下次我单独结束一个音频版的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一下。 是，对， 就 觉得跟这些就是这应该都算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了。就大家都喜欢音乐，然后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其实我现在身边绝大多数的朋友都是因为音乐结缘的， 对，那其实我以为你会说那一期就是公交，还有就是、 啊、 对， 哎呀，其实我想说的有很多，有公交，然后那个小松老师， 对、 啊、 小松老师、 啊，包括还有小猛，当时也来， 对，都很厉害， 对，因为小猛他确实是在这个圈子里面摸爬滚打很多年了，然后也算是前辈了，我觉得能上我们的节目也蛮荣幸的了。 对，其实我觉得这些视频资料我们都要好好的保存起来，而且到老的时候回头看，就可以叫做赵寿和他的朋友们合集，确实在我们这边也奉献出了很多的好歌。 嗯， 而且前一段时间就在12月24号晚上，我随便呢就去了一个酒吧去听一个现场的 live， 结果就看到龚钊跟张老师在台上表演， 哎呦， 我也是很惊喜哈、啊，就觉得说，哎，这种京城的演出圈子好像被我们挑战新歌声承包了一样。 没错， 你看我们有就是蜗牛的家的，哎，已经开过好几场歌唱，而且现在最高的票房记录也是被我们保持着的。 对的， 是希望下一次的时候，到时候再开歌唱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节目这边哈，比如说我们发发福利票之类的，号召大家一起去加加油啊，鼓鼓劲儿之类的。 没问题。 嗯，那现在在我们的狐狸982的平台当中，很多朋友给你送来了小礼物，包括刚刚有撩一下，但是呢， 谢谢 大家可以提供点歌。在点歌之前呢，我想点一首歌， 哎，你说， 这是我在听完赵寿所有作品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所以现在有点小私心的想利用我们节目的时刻把它推荐给大家。 什么歌？ 你应该能猜到我说哪一首吧，考验一下默契。 是愚人吗？ 是愚人。 好、哦、没有错啊。来吧，我们唱愚人。 好嘞，愚人真的超好听哦、 嗯、好。 最后的街角流泪，看着你走的头也不回，为什么能问谁，愚人的世界太累，不单单是微笑的甜美。他说自己爱得很卑微，但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只有你能让他感觉到世界的美，可惜你却不会给。因为是愚人，你以为他很单纯，随随便便的伤人，不愿承认的缘分，可惜你并不会懂，为何他一直在等，即便是伤痕累累也要做问心无愧。因为是愚人，你以为他还天真，反反复复的心疼，不愿放弃你的人，可惜他并不会懂，你的世界没有为他转身，愚人节快乐，乐的愚人是我。 好好听啊、哦、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粉丝，就是被自己的偶像现场唱歌来听的那一种感觉、 oh. 啊，就是这首愚人我真的非常喜欢。 嗯，谢谢。 嗯，因为赵硕歌其实都还挺好听的，所以也推荐大家在网易云音乐上面直接搜索赵硕、 嗯、 对，火字旁一个快乐的乐的这个硕，闪烁的硕，就可以听到他很多很多的歌曲了。其实有一段时间呢，你是产量很高的，很多的歌曲都往上丢，但是会歇一段时间，这时候粉丝就会疯狂在下面，怎么还不更新歌曲。 嗯，这是一个方法。对 啊，为什么？ 因为你 饥饿营销吗？ 也算是吧，就是我手里还有十几首没有发的歌， 还有十几首没有发。 对，然后因为大家很多人都是，他们就是放一首，然后学一首，然后去唱一首。 嗯， 啊、然后我觉得，那些先喂喂他们，应该 OK 的。然后到时候 感觉我们就像那被你赡养的金鱼一样，就是小金鱼先喂你一点，等你饿了我再喂你一点。 对，然后等着差不多过两天，就是应该是明年一月份，我肯定还会再发新歌的。对， 嗯，明年一月份，唱作人赵硕将会发布新歌，像我一样的小粉丝们可以翘首以盼了。嗯、不过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好的地方，就像以前的时候，得是大的唱片公司签约歌手，整体包装。 光， 对， 然后发整张专辑， 对。 但现在数字化了之后呢，我们有机会一首一首的去发现好的作品， 嗯， 所以我觉得你这种做法也是对的，但是不要让大家等太久就好。 好的，没问题。 其实来九八二做节目呢，赵帅是以另外的一个身份，是一个音乐节目的主持人。 是的。 那你作为唱歌的人，再变成一个哎去挑选别人的人，其实你是蛮有经验的，因为包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很多嘉宾， 嗯， 是赵硕发现的， 没错。 他去各个高校搜罗各种人才哈。 对对对，因为之前就是也算是在学校里面小有名气吧，然后很多其他的院校呢就特别喜欢就邀请我去当嘉宾啊，或者是当评委啊，然后我就去了之后就跟他们学校的同学们一起登台演出，然后觉得哎，其实北京各个学校真的人才济济的，很多啊，有的是玩乐队玩摇滚特别好，然后有的还会唱 rap， 然后我就跟这些人哎交朋友啊，然后大家留个联系方式，哎，正好咱们这个节目特别好的一个平台嘛，我就尽可能的想着就是把他们都拉来，让他们来在这边展示一下自我。对， 嗯，有学到 rap 吗？ 哎，rap 肯定是不行啊， 还是坚持你的风格吧，我觉得你的风格比较适合你， 嗯， 但是我觉得赵硕的歌曲有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在于本来就是发布在网络上，然后大家很多的人都去关注都去听，但是你的歌曲好像是这种原创音乐人当中被翻唱的比较多的， 嗯， 很多人都翻唱你的歌曲，而且甚至有的翻唱反而就是大家不知道原唱是谁，就是还翻的很多， 啊， 对，为什么是这种现象呢？你自己有思考过吗？ 其实你包括一开始发的一他呀还有其他几首歌，绝大多数人听完第一感受是哇很有共鸣， 嗯 啊，他们会觉得感觉就像在说自己， 这写 的 是我， 对的，他们所以说他们也才愿意去唱，就是从我的歌曲中尽可能的唱出他们自己的心声吧，所以他们可能会翻唱的多一些，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的歌撩妹挺好用的。 哎，你说到撩，我跟你说刚刚这个 ZHH 你说我撩得动吗？ 嗯， 他一连发了三个撩一下， 我的天，谢谢， 多发一些就撩得动了。 对，然后就是这个就是给小姑娘唱歌呀，给喜欢的心爱的女生唱歌就挺好，挺方便，挺好用的嘛， 嗯， 所以那个就是很多男孩都去学啊。然后我自己统计了一下，我在网上的那个男粉丝和女粉丝的比例现在是6:4，就是男孩多一些。 哦，男孩多一些， 对， 我以为会是女孩多一些。 我也以为是女孩多一些，但是就是说男孩多，他们都去学了。 完了完了，这个人不能点啊，ZH 只要点一下他就撩一下，我们都点你几下啊，他撩了你很多下了。 哇，好吧好吧，有差点挪动了，差点动了。 再问问，先不能动，先不能动。 嗯， 今天有好多的歌要送给大家，那也可以问问你哈。刚刚其实已经帮我们演唱了三首歌曲啊， 对， 像《以他》还有《自我介绍》，其实《自我介绍》算是临时 Q 的， 哎， 并不在我的这个本子之内，因为我今天写了很多福利自己的歌。 嗯，好， 还有像《愚人》那几首歌曲哈，大家可以来我们投票看一下，说哪一首比较受欢迎一些， 嗯， 估计应该也是男生比较多一些。 嗯， 哎，所以你自己有经常去看粉丝留言吗？ 其实经常会看，然后我还会回。而且我还自己建了就是 QQ 的还有微信微博的群。对， 那他们就是全国各地都有还是北京的居多？ 绝大多数都是全国各地的。对， 那他们会就是经常会说张硕来我的城市办演唱会吧。 这个呼声已经很久了，大家都希望我去他们的城市所以明年的话我也希望就是可以走起来。对，可以走起来，这个事情要提上日程，要做了， 提上日程了。看看我们的外挂主持人，嗯，真的超级厉害哈。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自己也是想 Q 一下，因为其实是那天的时候你刚刚提到的印象最深的那个嘉宾浩文。 嗯 嗯，浩文来了之后他在我们的那个就是等接待室等待的时候就翻唱了一下你这首歌曲， 嗯， 姑娘啊。 嗯，好好好， 一小段哈，翻唱的比较多的一首歌曲也非常好听的，姑娘啊，小伙子可以学起来， okay， 小姑娘可以静静的听。我已经把小板凳搬好了。 嗯，好的，那给大家唱一下姑娘。 咖啡正飘着浓郁香味，加不加糖已无所谓，你的裙摆还是那样妩媚，喷不得拙劣的香水，背景音乐音量刚好到位，口红留在放下的杯，或许不该留下那两行泪，飞走的他不会再回，有一个悲伤的姑娘放着悲伤的歌，为了悲哀的过去和悲哀的错，有多少道理在她心里都停留过，可恶的男人总是那么的多，把一颗真心丢进了冰冷的河，姑娘啊别难过，你还有生活。 娘啊，别难过，你还有我。 唱一段吧，好吧。 谢谢。 嗯， 姑娘很开心，很给姑娘打气和励志的一首歌哈。你不仅写自己的心声，你还写姑娘的心声。 对， 你是一个生活当中很敏感，就是很会细节的去感受这些东西的人吗？ 我的大学老师评价我，就说我是一个文字的敏锐度很高的人，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本能吧。对， 嗯，就是听到比如说你这些歌曲啊， 嗯， 小八卦一下，都是自己的故事汲取的灵感比较多，还是说只要有朋友跟你倾诉，你也会把他们的故事变成歌？ 其实都有，都有。其实我自己写歌的话，就是来自生活嘛，然后把自己想唱的、想说的，都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也会有很多的朋友去找我倾诉。你比方说刚刚这个姑娘啊，其实她的最早就是我是给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她也在北京，她是考上了人民大学，一个女孩，长挺漂亮的，嗯、啊，然后她 重点是长得挺漂亮的， 对，就是关系不错嘛。然后当时是她分手了，然后我们大家就是在北京这帮小伙伴呢，就想办法一起安慰她， 嗯， 大家都是要么请她吃饭啊，要么请她就是逛街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我当时就想给他写首歌吧，就当时我印象很深。 哎、这个特别棒，你知道，就是饭吃了也就吃了，街逛了也就逛了，没有留下点什么，但留下了一首歌，说不定之后还会大火，这就不一样了。 对，我当时印象很深刻，一个周二的下午，是个英语课，因为英语课我还不太愿意上，所以就提早逃掉了，然后回到宿舍 逃课写歌。 哎，然后回到宿舍之后，当时就灵感突然出现，15分钟这首歌词曲带路就全出来了。 哦，所以刚刚说的那个就是史上最快的那首词曲带路子，其实是这首《姑娘》啊， 是姑娘啊，对， 哇，是这首歌啊， 对的， 哇，你们这个真的是速度跟质量完全不冲突啊，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的一个歌手， 嗯， 所以也想替粉丝们问一问，就是说明年除了有提到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办自己的全国巡演， 嗯， 去更多城市让歌迷听到自己现场演绎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安排呢？比如说像现在选秀的节目这么多，有没有想说去让通过一些平台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你？ 嗯，因为我现在已经报名参加了这个《明日之子》的第二季， 第二个毛不易。 我不要做第二个毛不易，我要做第一个赵说。 哎呀，对不起，不会说话了。我要把你这些节目当中的这些东西都留下来，然后等到明年赵说的《明日之子》大放异彩的时候，就做一个混剪，说不定可以在网上蹭一波热度。 我会努力的，因为之前觉得自己还是。没有找到一个自己的准确的定位吧，然后觉得今年或者是明年感觉差不多时机成熟了，就希望找几个这样的比赛或者是演出的机会，然后把自己再提升一下， 需要推广一下。 是的， 其实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嗯， 但是呢我们相对来讲是陪伴性比较多一些，可能大家下班的途中啊，或者说在周末工作累着的时候会听听我们节目，然后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放松一下， 嗯， 但如果说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你，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关注到你的音乐，我们也希望赵说可以走到更大的平台上去。当然在北京青年广播的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其实赵说也得到了很多的锻炼和成长， 没错， 包括其实可以把自己最喜欢的歌唱和主持事业结合起来。 对， 所以也想问问你这半年来的一些收获吧，或者说有哪些遗憾的地方。 收获很多呀，首先认识了这么多的好朋友、新朋友啊，包括也认识了你，对吧？ 哎呀，我们长得好看的人都适合做朋友， 是吧？对。 刚刚张没有提到说考上人民大学那个小学同学就是长得很不错。 对，然后在这边的话，因为咱们台的这个演播方式跟其他的传统电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对，我们是全国第一家全媒体融媒体平台。 对，嗯，所以说除了这种传统的就是只是靠声音去展示自己之外，你还要去其他的这种现场的把控啊，包括这种采访啊，然后一些现挂一些灵感的东西，所以学到的还是很多。对，最遗憾的东西其实也还好，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 主要是最遗憾的是没有在节目里完整唱歌，今天唱个够，所以也没有遗憾了。 嗯， 但其实这一年的搭档过程当中哈，我跟赵硕其实遇到了很多突发的状况，就可能大家看到我们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哎，既有音频又有视频，你们玩得好嗨啊！包括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又有大屏幕，又有表演区，又有闪灯等等等等的。 嗯嗯。 但是我们就私下里遇到很多大家没有遇到过的一些惊讶的状况。 没错， 比如说你印象比较深的，我觉得这次我们俩应该有默契。 你想说哪个是 CD 那个吗？ 对，是 CD。 啊，我们两个真的是，对，就是 CD 那一次，你来讲吧。是你失误哎。 我讲一半是我失误，但赵硕真的帮我很大忙。就之前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嘉宾在，然后呢，我们当时的这个唱吧的系统，有一些歌曲的时候是大家带过来，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歌手自己要求升降调，或者他有特殊版本的话，我们会刻好 CD，然后提前通过节目的方式给大家播放出来。当然，大家在镜头前和在收音机前是不会关注。 注到这些，也不会发现的。 对， 我那天来了之后呢，我们那个放 CD 的地方是在我下面，就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这个白色的台子的下面，我就是太过于自信，以至于来了之后直接就把它塞进去了。后来我发现我塞进的不是 CD 机，而是 CD 机跟这个台子中间的一个卡缝里， 是缝里，对 对。然后到播放的时候就很尴尬了， 关键是找了半天找不到那张碟了，然后就很难受。 是，所以最后那天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补救的方法，就是说用手机临时播的。 没错， 我也觉得很对不起那一位歌手。 但其实后来再回头去想想的时候，也是很好玩的一些事儿。 是啊，这种临场的应变能力也是得到了这个提高啊。 其实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们真的过得非常的快， 真的好快。 对，每次自己主持节目的时候是不觉得的，包括很多嘉宾他很健谈，他说啊，我今天准备了很多歌曲，但到最后聊着聊着就没有时间了。但是我要为大家谋福利，包括今天在教授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直播间的人数真的是创新高，然后还有好多的朋友以及Smile 还有小港湾等等的都是关注了主播以及分享了主播。刚刚在我们这期的节目之前的九八二活力榜的主持人，哇 ZHH 又来了，他又撩你，怎么办？还有就像月月和大佐明年也会做客挑战新歌声节目来入主。在我们倒数第二期节目结束之前呢，我还是想留一首歌曲给赵硕。在这之前呢，你有哪些想对小伙伴们，就是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其他主持人，包括第一次你来的时候主持节目的张彤和曼宁，以及我们搭档最久的我，还有对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活力九八二唱吧上的这些朋友，以及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说的话？ 我想说的是，我人生有两个原则啊，这两个原则也是别的之前老师跟我说的，说一个是要快乐，然后一个是要成长。所以我希望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吧，在新的一年当中呢，一起快乐下去，一起成长起来。 我好喜欢这句话呀，2018一起快乐一起成长。 对， 当然2017在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我们也度过了快乐又成长的一段时间。也非常的感谢赵硕，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谢意哈，但是确实因为你的到来给这个节目增色非常多，我也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以及收获了一枚新晋偶像。希望你将来不管是不是就是可能注意一些很俗气的话大红大紫，但是我觉得你是那种即使一辈子就是没有人会去发现，你自己也能从音乐当中得到很多快乐的人。 没错， 那所以就祝你前途一片光明。 好的， 当然希望你更加大火，这样我就可以把刚刚自己那个小心思实现一下， 好， 蹭蹭热度之类的， 我会加油的。 最后一首歌你自己来选择吧，送给我们 最后一首歌，唱一首也算是比较深情的歌吧，这首歌叫没了。 没了。之前有发布过吗？ 发布了，在网易云上可以听到的。 好的，也希望通过今天我们节目了解和认识赵硕的朋友，可以去网易云音乐关注赵硕，搜索赵硕，就是一个火字旁一个快乐的乐的硕，收听他更多的歌曲，以及要留言哦，争取把赵硕所有的歌曲都变成999加。好，没了，最后一首歌曲。 当春天没了风筝，夏天没了海，秋天没了落叶，冬天没了雪。当鸽子没了翅膀，鲜花没了方向，帆船没了航向，星星没了光。当我没了你，就像离开橡皮的铅笔，画出了你的样子，在心中擦不去。当我没了你，就像没了答案的问题，解不开我的心底那一团谜。当太阳没了温暖，月亮没了圆满，离人没了眷恋，思念没了晚。当年少没了勇敢，年迈没了容颜，离别没了伤感，再见没了缘。当我没了你，就像离开乌云的雨滴，打碎了我的身体，流淌在你怀里。当我没了你，就像没了旋律的歌曲，唱不出我的真情，没了意义。当我没了你，就像没了旋律的歌曲，唱不出我的真情，没了意义。 肥了，来自赵硕。这首歌曲最后的两个字也非常的反映我现在的心情。这个节目可能明天做完了之后，可能我在这个节目当中的部分也没了，但是赵硕的网易云我绝对有经常的重复性的去刷一刷。这首歌曲算是一个遗珠吧， 没错， 之前的时候我听的时候我没发现它这么好听，但在最后的这个时间哈，我叫李柚子，应该也是你的粉丝，说 应该是 终于在最后的时间冲起来了，硕哥加油，我硕最棒。还有包括像刚刚 ZSFF 一直撩你 ZHH 一直撩你的那个，连击了十几个爱你。 嗯， 哇，姐姐你来了之后就是小礼物特别多，我发现了。是，也再一次感谢赵硕，同样感谢收音机前和我们的网络直播平台前的各位。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同样的明天同一时间也是挑战新歌声，在2017年度的最后一期节目，也是静瑜在这个节目在这个时间段陪伴您的最后一期了。明天我们将邀请到的是2018年继续陪伴大家的道道和泽华做客挑战新歌声。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新老交接同学会。再一次感谢赵硕，也希望2018年将是你大放异彩的一年。 好的， 最后一首歌曲不说再见，拜拜啦， 拜拜。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 留在抽屉的纸条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没谈过几场恋爱却相约半明半冷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入学时想着毕业，毕业却因离开又一十年，那是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泪点，校服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运动会的进行曲偶尔却比老情歌还让人怀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我相信我们都会很好，我相信我相信的一切变成火焰。谁的答案？我们相互写一些照片。